本港普通法角度比较，有很多可改进的地方。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朝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早晚清凉，星期四渐转多云，稍后显著转冷，随后几日朝早天气寒冷。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至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在2020年，世界充满着不安和纷扰，令到香港水墨画家康雁婷有过一场对自身、对世界的反思。 他用一个新的角度观看这个充满裂痕的世界， 为大家带来这个叫做《狂想曲》的个人展览。 因为我就觉得我自己好像是摆脱了一个时空限制，在这里飞越了另外一个空间，看回个地球，各个星球，我好像突然间看到它的成形的过程，它的变化，甚至乎它的消逝。我觉得这个飞跃呢，对我来讲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都说，如果我们要爱一样东西，我们必须去了解。如果我们爱我们的地球，我们必须要去理解它、了解它。即是在我来讲，这个创作呢是好像叫醒我自己，我不知道是叫醒人去爱我们的地球。 他所创作的星球有静有动，其实亦都反映住人的内心。 在今次的创作当中，康雁婷加入镜的元素，邀请大家走入他的水墨世界。 当观者走近我的作品的时候，就会见到他自己，我是邀请他入我的画作里面。咁我覺得有好多詩都話邀月啊、邀日啊共賞啊咁樣。今次我就邀我哋嘅觀眾咧去入我嘅畫裏面，一齊同我去傾偈，一齊同我去賞月、賞日、賞風景，或者係賞我內心嘅世界。 狂想曲康雁婷個展，即日起至2月11日， 地點香港黃竹坑道盈聯畫廊。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2000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 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阿边时，新年快乐啊 ！Happy New Year！ 上个礼拜咧，我哋仲未踏入2021嘅，咁所以咧就同阿乔咧都讲咗一啲即系大家祝福嘅说话啦，唱咗好多歌啦，咁亦都多谢好多朋友打电话嚟倾下偈。今日都不例外啦，1872388咧都系我哋嘅电话号码嚟嘅。不过而家咧，我哋就今日咧就我两位拍档咧就轮流上场啦，因为我哋依然咧都系。抗疫期间啊，限聚令咧，只可以两个人。唔理你系去即系饭堂嗰度食嘢，但系竟然做节目都系得两个人啫。咁啊，唔理咩节目，如果倾偈好容易啫，你同我倾咪得咯。但系我哋咧又要弹琴啦，又要弹 keyboard 啦，又要弹吉他啦，又要唱歌啦，又要合唱啦。咁啊，不过都系要限两个人。咁所以咧，今日咧，我哋都会同阿边时咧一路到。11点啫，你知噶啦边时啊？ 知道知道。 11点即系两个钟头啦，咁已经吓即系开咗好耐噶，都系两个钟，唔紧要，时间短咗，但系我哋啲友谊长情啊，不如咁啦，我哋补唱翻咧就友谊万岁啦。咁啊，友谊万岁啊，本来系 All Lang Syne 就好多版本嘅，咁啊英文嚟嘅，咁啊亦都唔系英文添，即系爱尔兰文嚟嘅。咁我哋中文版咧亦都有好多个。不如我哋唱一个咧怀旧啲嘅，怀到几时咧？我哋怀到读书嘅时候，喺校园里面大家要讲再见啦，祝福大家新年要继续努力啦，嗰只咧。 朋友再见，星星黄色欢笑，来日记取，忆记旧日情意。欢笑在校园里，一切别恨离愁埋藏心里，日后再追，一切欢呼叹息隐于心里，慢慢怀记离去背角依依。这一生里仍念我思，此际话别临期，再隐隐记旧日淘气。小鸟今天远飞，离巢他去，但愿进取，只因光辉远景。有足迹处，尽是桃李。诚意送上祝福，盼好风会常为你吹。此际伸手笑纳，众星歌唱在校园里。不理日后如何。前途赶上，步步进取。今天双手放开，在握此际，在校园里。再见星星，黄色欢笑，来日记取，忆记旧日情意，同学欢笑在校园里，一切别恨离愁，埋藏心里，日后再追。一切欢呼叹息，人于心里默默怀记。 萬歲，好多個版本嘅。呢、這個咧就係、是、鄭國江老師應該係寫俾阿李麗蕊同學，以前嗰個同學版嚟嘅。當然咧，原曲咧就係、是《All in Sign》，每逢年尾咧，我哋就會唱噶啦。 倒數嘅時候 啊，倒數啦。咁啊，倒數去咗邊啊？ 喺屋企啦。 梗係啦，喺屋企睇唔係煙花啦。咁啊，往年咧又一定有煙花嘅，而今年咧雖然煙花就欠奉，但係呢度新有新意啦嚇，有啲1000架無人機，即係嗰啲飛上喺呢一個維港嘅上空咧，砌咗好多圖案出嚟，都幾好睇噶噃。你有冇睇啊？ 冇啊，同埋我覺得係今年咧、最正就係因為即刻凍翻啊， 好有氣氛係真嘅。 係啊。 好少可過年，即係新歷新年咧咁凍，好似破咗紀錄添。 係啊， 未試過咁凍嘅即係除夕啦，同埋新年。咁所以咧，即係喺啲煙花播嘅時候咧，即係我又諗起，即係啊冇咗煙花，但係我哋有隻歌咧，好感激大家而寫嘅歌詞。咁我寫個歌詞咧就話一生都匆忙，就好似煙花嘅放。如何地灿烂，只是一刹盛放。噗一声就冇咗啦嘛，咁可能又唔系太环保，咁啊唔见咗，可能要用几百万去放啲烟花。当然又为咗大家开心啦，都应该嘅。不过咧，今年咧又好似几得意吓，唔使嘥几百万，唔知嘥咗几多钱。不过我觉得可以重用嘅，即系砌图案你不断咁砌噶嘛。 系啊，因为其实佢呢啲无人机系一啲电脑嘅 program， 即系帮你设定咗啲即系位置啊 GPS 咁咯。 啊，我又即系觉得咧，即系如果譬如民航处啊，或者有啲咩条例可以规限到而放宽咧，即系如果永远喺维港嘅上空咧，每晚咧都有啲唔同嘅 pattern， 我相信系好吸引，因为你砌乜都得噶嘛。咁啊吸引啲遊客咯，咁而家我哋放嗰啲 laser 啦， 系榮彩環香港， 系啦，就我覺得就唔夠呢一個勁啦，即系唔夠呢一個吸引。咁如果你再進一步咧，即系如果你話冇咩航空嘅條例或者阻礙咧，至少都賣廣告都得噶， 系喎， 梗係啦， 嗰啲I love you 啊，520， 哇，呢、這個廣告犀利啦，呢、這個廣告即係如果長期有好多人 book 都似。即係唔好話 I love you 啊，嗰啲追女仔好濕碎啫。直情咧買一啲，譬如唔好話廣告啊，即係譬如話一啲社會活動，而家直情大家一齊齊心抗疫咁先算啦。咁已經係好有用，咁全又可以影出嚟啦嘛，又可以影相，又可以打卡啦，全部差唔多，我諗兩岸都會睇得好清楚。因為佢係即係立體噶嘛，咁所以咧就即係佢有啲動感添啊，啲飛機要喐噶嘛，係咪？咁當然啦，呢啲技術咧喺中国已经做了很多次，个规模仲大啲添。 我直情见过中国嗰啲片咧，系讲咧喺一个大厦入边全部人玩开灯熄灯咧，去砌一啲图案出嚟嘅。 啊，都得嘅， 系啊， 咁大家要好准先得咯。 系啊， 不过呢啲咧又真系因为佢电脑啦，咁所以即系砌乜都得嘅。啊，不如咁啊，我哋而家唱翻嗰只我哋合作嘅歌。其实逢星期一到五咧，多谢大家喺7点钟至到8点钟都听我哋。咁有呢只主题曲，叫做《仍然是你》啊，你就系你啦。多谢你嘅支持。 一生都匆忙，就似烟花放，如何地灿烂，只一刹盛放。年轮如凭证，树变高长了一分情，上盘旋到海中，如旧戏光影，光阴转不停，但觉得高兴，仍然是你在歌曲变动地。Thank you. 生都匆忙，幸有这一趟， 随缘分再聚，分享你近况。 恋人如凭证，树边高长了一份情，上盘旋脑海中，越加稀光影，光阴转不停，但觉得高兴，仍然是你在，歌曲变动听，仍然是你在，今生也动听。 歌名叫做《仍然是你》，咁诶，几时都啱听嘅一只歌，因为时间一路咁喺我哋身边吓。飞逝的时候呢，我们就经常都会回望一下。多谢大家咁多年一路听緊二千零歌才重聚这个节目。咁超过了二十年的时间真的不容易的，因为一棵树如果有二十个年轮呢都几大棵。年轮如凭证，树变高长了一份情。希望大家就可以每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无论你身在何处，都会大家共享今晚是两个钟头。1872388就是我的电话号码，一会可以打来。远方的朋友更加可以珍惜我们一起可以在空中共聚的机会，可以打来。香港电话即是852-1872-388。Vinci， 你上个礼拜没回来，那你今天唱多些歌啦。 好啊，那刚才呢你都送了一首友谊万岁啊！咁不如我又送一首朋友俾你听啦。 好朋友，朋友好多个朋友噶喎，我 系呢一首咧，就可能大家比较少听，呢首就系草蜢嗰首朋友。 草蜢朋友唔系螳螂啊，唔系。总之，草蜢嘅都系我哋香港嘅朋友草蜢。 笑吧，发泄不满，我曾经都有这经验，现实若不可改变，宁愿潇潇洒洒过每天，一起一起手握手，平凡路上面上旧伤痕，天生的一对，谁会孤孤单单到永久，一起一起手握手，无论日日夜夜在背后，随时让你拥有，谁没可过，只需想起我，和你一手将风雨抹走，谁没想过，只需想起我，陪你高高低低到处走，随时让你拥有， 愿你永远也替你分忧。忧郁的气候和你一手将风雨抹走，我有你这个朋友，就似有了最暖那双手。开心的气候陪你高高低低到处走，一起一起手挽手，平凡路上面上旧伤痕。天生的一对，谁会孤孤单单到永久，一起一起手挽手，无论日日夜夜在背后。温馨的感觉，谁会孤孤单单到永久，谁没可过。忧郁的气候和你一手将风雨抹走，谁没想去走。 有一个新朋友啦。 是啊。 朋友呢首歌咧好多个版本噶嘛，好多唔同嘅朋友啦。嗱，咁我哋唱开嘅，有好几首。咁呢个咧就系啦，呢个草蜢嘅朋友真系好少见。多谢晒，今日亦都有远方嘅朋友咧打电话嚟播，真系哦。喂喂，唔想你等咁耐啊，所以接咗你先。喂 喂， 你 系 边位啊？系啊系啊系 啊, 啊， 你系边位啊？ 叶太。 叶太你好啊，你喺边度打嚟？ 我喺澳洲 Brisbane。 哈哈，啊好清晰喎、啊，竟然喺澳洲打嚟。Brisbane 即系布里斯布里斯班，系咪啊？ 系啊，布里斯班。 系啦、啊，而家亦做布，以前叫做布里斯本嘅。系啦，系啊，都几得意啊吓，就点啊，叶太，你喺嗰度住咗好耐啦， 廿 几 年啦。 哇，廿几年啦，又系移咗民咁耐，仲挂住香港嘅，点解？ 我日日都听香港 电 台噶。 哇，咁啊，真系我好似冇离开过咁。 系啊，由朝听到晚，平时瞓咗觉噶啦，但系今晚我要点歌。 哦，而家几多点啊？你哋？ 快你哋两个钟。 哦，都系十一点几啫，唔系好夜啫。 但系我九点钟上床嘛。 哦，系啊，即系澳洲人一般都系咁噶。 咁冇乜娱乐啩，即系年轻人或者有啦。 哦，咁系好嘅，早睡早起啊嘛，都系。 系啊。 澳洲系一个即系好健康嘅地方嚟嘅，全世界都出晒名噶啦，空气又好啦，吓即系好环境啦。Brisbane 同悉尼点样比较啊？即系譬如啲景物 啦、啊，天气啊，同埋系啊，好似香港嘅， 好似香港。但系布里斯班咧， 布里斯班而家叫做人多咗啦，以前都系好少人咯，比较静啲咯， 好静，好多阳光海滩系咪？ 系啊系啊， 我最关注呢啲嘢。哎、不过咁嘅时间唔系好多，我惊唱唔到歌，你不如快啲点歌啦，唔好意思啊，叶太。 好啊，好啊。 嗯 我有朋友听日生日 ，Marie。 系。 咁咧，我就代表我哋啲好朋友啦 ，Danny Chan、Cat J 同埋我哋喂食之友， 系嘅， 就祝佢听日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OK、啊。Happy birthday。 佢中意听明天会更好啊。 哦，咁我哋要即系搵个歌词，明天会更好，个个都中意嘅。OK， 我哋试下唱一半咯，可能因为而家得翻比较短嘅时间。 OK， 多谢你嘅电话，叶太。 Thank you， 祝佢哋呢 个， 我哋一系咧就一阵间你有冇歌词啊 ，Vince？ 唔紧要啦，靠记咯，唱一半啊啦。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看那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关哒哒滴哒哒哒，吹哒滴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滴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不如咁啦，我哋一阵间咧一路而家弹住个音乐，等新闻。我的同事读完新闻之后呢，我们回来就唱长一点，完完整整地将这一首这么有意思的歌 明天会更好，唱俾叶太同埋佢嘅所有朋友听。OK， 第一个钟啊，九点半就嚟啦。咁啊，新闻部嘅朋友未嚟之前咧，我哋睇睇天气预测先。咁啊，大致系天晴嘅噃。明早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咧大约系14度，而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系20度，吹和缓嘅东北风。展望方面咧，随后一两日早晚都清凉，星期四就渐转多云啦，而稍后显著亦都会转冷嘅。咁后来咧就会冻翻噶啦，所以咧大家要留心着翻多件衫。九点半嘅新闻报道后，我哋唱明天会更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政府汇报新型肺炎疫情的记者会听日起改在网上举行，是疫情以来首次以网上取代实体简报会。当局解释安排是为了在卫生防护中心大楼有效落实社交距离措施，尽量减低病毒传播的风险。不过政府日前公布，政府总部演讲厅听朝11点会举行实体记者会，截取通讯及监察事务专员石辉将简介周年报告。消息说政府暂时未有计划全面改在网上举行记者会，初步只是疫情记者会会有这个安排，其他部门的简报会要视乎疫情和器材的配合。創新科技局局長邵永恆表示，新型肺炎疫苗供港之後，每一個疫苗接種中心只會提供一款疫苗，市民可以選擇到相應的中心接種。政府疫苗接種計劃專責小組成員衛生防護中心前總監曾浩輝表示，新型肺炎疫苗的接種率是一大挑戰，但認為現時有三重保障，希望增加市民信心，認為香港人不會做白老鼠。疫情下的元旦长周末，不少市民选择外出郊游，多个行山热点都逼满人。有市民说会留意社交距离措施，但未必人人在郊外全程有佩戴口罩。部分热门郊游地点偏远，有的士未必按标收费，有市民希望改善公共交通班次。英国首相约翰逊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为了控制不断蔓延的疫情，英格兰地区可能要采取更严格的防疫封锁措施，目前仍未清楚四级防疫封锁措施所带来的影响，有需要继续观察是否需要推出其他额外措施。在疫苗方面，英国在星期一开始为民众接种牛津大学和阿斯利康研发的疫苗，首批疫苗有53万剂，约翰逊希望在三个月后完成接种几千万剂。另外，原定明天开学的伦敦等地区的学校将会推迟改为网上上课，但英国部分地区的学校会如期在明天开学。约翰逊相信学校是安全的地方，强调接受教育的重要性。目前英国部分地区属于最高级别的四级防疫封锁之中，禁止不同家庭之间的聚会，餐厅、酒吧、咖啡店要关闭。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朝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早晚清凉，星期四渐转多云，稍后显著转冷，随后几日朝早天气寒冷。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说为主题， 让学院的青年学生发挥其创造力。 修读珠宝设计及科技的学生 ，The Harmony of Life, it is made by Clarissa Aurelia, Safiyo Wong, and Elaine Cahyono. It's about music for everyone, music that can encourage any kind of people from any kind of background. 十大中文金曲结合青年发挥创造力 ,rthk.hk 网页展出，香港至尊设计学院青年创作。 疫情以来，

情，伸出了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光彩重生，让和风拂出的音响谱成圆圆的乐章，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唱着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 天当然会更好，我想都会的了，不止明天啦，今年明年都会更好。我们又有一个电话啦，二千靓哥再重聚，我是 Albert， 你是哪位？ 啊，你好啊 ，Albert。 系啊，你系咧？ 系啊，阿 Connie 啊。 Connie， 系你好。 你好啊 ，Connie。 系啊，系啊，第一次打嚟同你倾偈。 第一次打电话嚟。系啊，你曾经有冇一世人有冇打过电话去电台噶？ 有打过，点唱又系生日嗰啲咯。 哦， 但如果同你倾偈，直接就第一次咯。 我好少我谂唔到我有做过有啲咩即系接电话倾偈嘅节目，除咗呢个啦，间中会啦，其他我都唔会嘅。多谢你啊，多谢。 就好彩啊，系啊， 多谢你电话， 系啊，多谢。冇乜特别，咁我突然间好想点唱俾我老公听。 咦？点解？ 都系佢，冇乜就系又唔系生日。不过突然间好想点俾听，因为多谢佢为呢个屋企好努力做嘢啦，等我好生活得好稳定啦。啊，咁屋企人就好好啦，同埋佢帮我洗碗都洗咗十几廿年。 但系煮饭你煮啊嘛，系咪啊？ 系啊系啊， 哇，真系最佳拍档嚟喎。 因为我系唔中意洗碗。 哦，咁都冇所谓嘅，洗碗就容易过煮饭嘅，煮饭又要买餸，系咪 啊？即系要谂咧。 要谂啊，系咪？即系我都成日都想问啲即系家庭主妇真系好叻。 系啊。 一日谂即系分分钟三餐噶嘛，系咪啊？仲要咁多人食，有时多人食，有时少人食，有时咧又要出街买，有时又唔想出街买，有时又冇新鲜，你想买嗰啲又冇，咁即系都好复杂，好复杂。 系啊，同埋而家疫情啦，更加一定要煮啦。 系啦。 系啊。 咁咪要成日去街市买餸咯。 系啊，不过就唔系话好多人食，四至五个啫咁样咯。 咁你都好犀利喎，真系家庭主妇啊。 系啊，有时候仲帮我自己整盘菜添嘅。 啊，咁犀利？ 系啊。 哇，盘菜你识整啊？你系新界人嚟咩？ 唔系啊，唔系啊。 唔系咯，咁叻嘅。你边学 嘅？系啊，咁啊就跟下学下咁样咯。 哦。 啊，跟下学下，上网又睇下咁咯。因为自己整咧，中意整咩点咩嘛。你出边买啲咧，整好多芋头啊嗰啲嘢，我又唔食噶。 诶，梗系啦。 系啊。 佢出边梗系整多啲芋头啦，少啲鲍鱼啦嘛，悭啲。 系啊。 咁啊变咗知中意食咩食咩咯，咁样好啲咯。 好啊，梗系啦，即系系福利嘅。咁啊，即系尤其你老公啦，真系哇！一个太太真系咁 sweet 喎，打电话嚟多谢佢点唱，做乜你要点咩歌俾佢啱咧？你估？ 亲情啦，我觉得呢一刻咧，亲情好紧要咯。 啱 嘅。系啊，系啊，同埋今年有个特别嘅身份咯，我 系 咩？有人奶奶咯。 哦，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啊！有可能抱孙咯。 哇！ 系啊，所以祝佢哋都 三四喜临门啊！ 系啊，祝佢哋身体健康啦，顺顺利利啦 ，B B 出世， 系啊，一定要，系啊，真系开心啦！听到呢啲我好开心啊，一个温暖 嘅家庭，唯一咯，系啊，即系旧年同旧年都麻麻地咯，唔系好开心啦。 得噶啦，而家大家都系一样啊嘛，咁而家呢牛好似应该都见到曙光啦。咁希望 啦， 系 啦， 系啦，大家一齐可以向住呢、這个即系清咗零。 你都身体健康啦，屋企人个个都。 大家都咁话，多谢晒你，好， 唔该晒你， 多谢 你 点唱， 拜 拜， 拜 拜。咁有少少时间咧，我哋就揾到嘅，即系落倾住偈咧，揾歌词就快啲嘅。罗文嘅亲情。问世上有几多爱，流露无限美善，像世间洒独情深，永不改变，令我面对一切，回复无尽信念。人类亲情中系有真爱见，日日夜夜献种种关怀，亲情无处不现，就像春风吹遍身心，去我满怀倦。俗世幸有这种爱，流露人类至善，能在这哀乐人生，令我心内暖。亲情满世间，无论你身处何地，在哪里打来，都希望这个亲情可以感染到你。喂喂喂 ，Hello Hello Hello， 你好啊，你是哪位啊？ 我是陈启夫啊。 陈启夫啊？ 是啊。 是不是呼唤的呼？ 是丈夫的夫。 丈夫的夫，我讲讲笑啫。我又不可以叫你夫兄啊，你老婆先咁叫你。 你大啲 嘢系咩？哦 ，OK， 唔系所有朋友咧都我叫做兄啦吓。咁、如果你 在內地咧，個個都叫你老師老師咁樣嘅，好客氣嗰啲人。 哦，係啊，我嘅一個花名叫老夫子咯。 係咩？哦，因為你個夫子，啊、你個外貌似唔似老夫子啊？咁 有少少啦。 瘦瘦地、高高地㗎，你戴眼鏡。 唔係喎，都唔係。 都唔，你知唔知老夫子點個樣先？ 知道 你看看你几多岁啦？如果你看老夫子大，我就大约知道你几多岁。有冇看老夫子啊？ 好少睇啊， 好少睇啊， 系啦。 睇过未啊？ 睇过， 睇过。咁你都即系唔算系话好后生嗰啲，即系中地啦，吓、啊、又唔老嘅吓。咁啊，老夫子系我哋 今年五十岁，今年。 哦，咁啊，啱啱中年啫，100岁命咪啱啱中间咯，系咪？因为阿夫兄，哎，即系诶，你 听日系结婚25周年 哇，喺、哎、银禧喎、啊，银婚纪念、啊，真系恭喜恭喜啦、啊，25年噶啦，哇，啱啱好，即系你25岁结婚，因为25岁啱啱好25喎，真系，哇，真系完美的年份啊，25+25=50。咁喺你50岁生日又25岁银婚纪念嘅时候，你想听咩歌呢？ 太太只要俾太太啫，佢中意刘德华嘅歌啫嘛。 哦，佢中意刘德华嘅，睇下点啦，好啊。咁刘华嘅歌好多好听嘅，我哋同你拣只啦，好嘛？ 好啊，好啊。 好啊，咁你太太叫咩名字都讲埋先啦，咁啊。 李帝碧啊。 哦 ，OK， 咁啊，真系啊，即系呢个即系逼夫，又逼又嘢，即系未来一年咧，希望咧，即系我哋嘅愿望系 very big， 我哋嘅所有嘅拥有要 very full， 唉，真系满载而归，唉，即系全部都系好意头嘅呢名。OK， 多谢晒， 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系啦。OK， 多谢，唔该晒， 好多谢，好啦，一路同你倾偈嘅时候已经谂咗啦，刘德华有好多歌都啱佢哋呢个25周年嘅歌噶吧，譬如一起走佢啲日子又得啦，谢谢你的爱又得啦， 系啊，谢谢你的爱啊， 啊好啊， 少怪啲偶像啊， 系啊，一来冇唱，二来真系 fit 到漏油啦，咁啊，老公同老婆讲谢谢你的爱。 难尽，与他彼此点起这爱火，用火的光高唱爱歌，用温暖给我的曙光擦亮了希望，用坚决的信心口告别了失望，谁知执意漂泊一切可凭爱心替代，真挚不变心融化这障碍， 多谢晒 Vince。 真的很忙，又要唱啦，又要找到歌词啦，又要左手弹 keyboard， 右手弹钢琴。我哋限聚版本嘅二千靓歌真系犀利啦！两个人可以做咁多嘢嘅，我仲跑来跑去添。 仲有你弹吉他咧？ 系啦，仲有噶，系啊，仲有我喺度饮水啊，喺度听歌咧，我都有责任噶。多谢晒啲朋友啦，咁啊，最紧要咧，我哋都有同事帮我哋接电话。咁啊，一阵间咧，你都可以继续打嚟噶，我哋系1872388啦。不过而家咧。我就想想啦，踏上踏入新一年啦，2021啦，咁有啲咩愿望呢？你有啲咩愿望？ 我啊希望希望个疫情可以即系快啲消退啦，咁大家可以正常生活翻啦。 呢个一定，我谂全世界人都会咁谂嘅。应该每即系我谂有好耐好耐未试过全球人咧都系同一个愿望。 系希望啲疫苗咧有用啦。 应该有的话有啩、 哦，应该有的 因为很多种可以拣的、 啊、 我又想、真的很衷心希望大家、身体健康，所以我想唱一首歌送给大家，在2021年 Good luck, good health, God bless you. Good luck, good health, God bless youThere's all my heart can say. Good luck, good health, God bless you, and guide you on your way, no matter where you wander, as longBless you and keep you and keep me still in your heart. No matter where you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L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翻嚟第二个小时嘅二千靓歌再重聚，今日咧会有两个钟头，即系到十一点咧，我哋就要交翻个节目咧，就俾跟住嘅精彩音乐节目，应该系音乐说。咁啊，不过而家咧就我哋还有一个小时可以接电话同埋点歌啦，同埋会唱一啲希望即系大家可以互相鼓励嘅歌啦，包括头先啊张伟健嘅呢只歌啦，叫做《身体健康》。诚心希望大家身体健康。1872388，我打通咗啦。喂， 喂， 喂，你好啊， 我系阿妹啊。 阿妹，你好啊，阿妹即系细妹个妹啊，定系姓妹？ 唔系啊，陈伯强，唔系阿欧包，你记唔记得我阿妹啊，李太啊？ 阿李太，李太叫阿妹咩？ 唔系啊，我打过俾你嘅咧。 哦，死啦，唔记得咗添。几时啊？ 出海嗰个啊？ 出海嗰、那个哦，即系你系哦，系咪系咪啊？即系诶，你以前系疍家人嚟嘅系咪啊？ 系啊系啊 系 啊！ 系啦、 啊 啊，我有印象啦，印象梗系深刻啦。而家上咗岸啊嘛，你 上咗啦。 埋呢啲叫做咩啊？埋街啊？ 唔系啊，上岸咯。 上岸啦，直情真系啦，人哋人一世人都希望啊、哎，你好啦，上咗岸啦，咁就系你哋呢一只啦，李太。 我有啲都 会 出岸咯。 你而家点咪？ 我咩讲啊？ 你讲先，你讲先啦。嗱，上咗岸嘅生活， 我想话我今个月咧系你结婚纪念日咯，陈美三咯，佢叫我唔好讲佢个名啊。 OK， 即系佢听到噶啦，佢知道系你噶啦。 喺隔篱咯， 喺隔篱添啊，怕丑添啊。 系啊， 怕丑啊。咁啊，点解会咁怕丑？佢不嬲都系咁噶。 系啊，佢内向啲咯。 哦， 我同朋友真系冇乜嘢讲， 内向啲唔紧要嘅。 系啊，今日咧同佢啲 friend 咧，大家同事咧食饭系咪？饮茶食中午饭啊，真系好开心啊！咁啊， 因为要庆祝乜嘢话你话？ 庆祝我结唔系庆祝，系约咗佢哋啲 friend 食嘢啫。咁耐好耐冇见啊嘛。 咦？几多个人啊？你哋唔好咁多人、啊。 我哋今日四个人，两个一台咯。 哦，系啦，都唔准四个人一齐坐添啦，系咪啊？ 系啊，同埋希望祝你身体健康先啊，刘宝。 系啊，大家都系咁讲啦。喂，你而家仲有冇出海嘅咧？嚟 冇噶啦，阿仔出咗世之后，我冇出海噶啦。 咁、啊、李先生咧？ 我先生系街上人嚟噶。 哦，就是你啫、 啊， 你就喺水上面上咗岸， 系啊， 即系嫁咗上岸， 上咗岸 啊！哦，嫁咗上岸咁样，我 你嗰次话同我讲阿 May 啊嘛，我话唔好啦， 我点会咁衰噶？点会改个咁嘅名咧？ 我改咗阿妹啊，大声啫，你讲嘢啦。 哦，我改咗你叫阿妹啊。 佢话你叫我叫阿 May 啊，阿 May 添 啊， 阿 May 啊， 嫲嫲。哦，小妹妹系啦，即系。 我 中意听 你 个 几个嗰、那个演唱会啊，我上网。 哦，随时啊，你上网随时任你睇啊，有八个添。 系系 系，睇睇几都睇唔完啊。 因 为 我早几个礼拜想打咯，打唔通。 唔紧要，今日打通咗，好啦。咁啊！你怕丑的怕丑的老公喺隔篱，想点只咩歌俾佢咧？ 阿拎咗同我讲咗，减咗。我想拣陈百强，但我又最中意谭咏麟。 你谭咏麟啊？哇！ 你但系都爱情歌嘛？但你如果欧包咧，唔系阿陈百强，你同我嘅咩歌啊？ 我问下佢先啦。 我个暖暖地。 我问下佢先啦。我问下陈百强啊，我打电话俾佢。打得通的打得通的真的打上去而已有人他听到的他听到的如果我们唱他这歌我相信他有感应的得了等我你话事我和陈百强和你话事好吗、okay? 我想点还 是暖暖地和 我的心 房 阿 Wing 哦哇这么开心 再点你阿国我在希望佢身体健康啦，佢啱啱做化疗完，今日同佢食嘢。 系啊，呢个一定要快啲复原啦，吓、 啊， 开开心心，身体健康。好，一于系咁，我阿妹，吓、啊、好记啦。 阿妹啊，阿妹啊。 阿妹啊，阿妹啊嘛，嗱国语阿妹啊嘛。 我话你快啲博啊，快啲今年咧开演唱会啦，我又同你，我又睇啊。 哦，好啊，咁希望啊，真系疫情过咗先有得倾啊。 递你一个你六你五字头，我六字头噶。 哦我五字头， 你五字头啊， 五字头啦，系啦， 你五字头系嘛？ 唔知道咩字头啦，总之我哋揾阿陈百强一只歌嚟，封住你把嘴先。唉，你太多嘢讲， 你咪将香港嘅情 发呢个啊？系啦，OK， 呢个啱啦，唔使封住嘴啦，呢个应该要讲多啲啦。 系啊，都系嘅。医务人员啊，我个侄仔啊，医生啊，阿哥个。 哇！喺讲到咁远嘅喂，哇！我 严 即系， 我都去做医护人员啊。 哦 ，OK， 系啱啱。 身体健康啊！ 所有医护人员都应该要真系顶住顶硬上啊！我哋知道。 家嚟啊！我唔记得咗佢姓咩啊 ？OK， 佢听到噶啦，所有医护人员一齐听。我哋又揾阿 Vince 唱只陈百强嘅歌俾你听。 咩歌啊？ 叫做《画出彩虹》。好好听 嘅，好好啊，多谢你啊 ，OK， 系咁啊，拜拜， 拜拜，拜拜， 拜拜，希望2021，我哋天空有一条好靓嘅彩虹，一齐画啦， 在天空上，用我的爱去画上。情怀依例缠绵，留在白云中。信心不稍动，就算此际我是贫穷，前面阻碍重重。 多谢边事，画出彩虹。我哋时间到咗10:17，我哋再接电话啦。喂， 喂， 你好啊，你系边位啊？ 我是杨太啊。 杨太你好，我是 Albert。我哋有边时喺度？系 啊， 你打过俾你啦。 系咩？ 我打咗两次啦。 咁叻嘅你哋啊，重复又可以。 系啊，打咗两次咯。 多谢你。系杨太点啊？点啊？点啊？今日？ 今日我同我先生44周年。 哇！今日喜事重重啊，唔怪得咁多咁即系咁奋力，要打电话嚟啦，又44周年、 啊、 又要点下唱，互祝下对方吓呢44年点样恩爱法， 都冇噶，都系啊！ 有啲咩感想咧？几廿年啦， 都系平安度过咁样啦。 有冇试过？有冇试过闹交啊？ 梗系有啦， 梗系有啲嘛， 梗系有啦。 但系嗰啲叫嗰啲唔系叫做闹交，叫做打情骂俏啫，系咪啊？ 都唔系噶，有时为咗啲细路哥都会嘈噶。 但系而家细路哥大啦， 大啦。我打过俾你啦，你唔记得我系杨打啊？我有两个孙去咗加拿大 Alpine 嗰度嘛。 哦，真系。好冻啊！你有冇同啲孙通下话？好冻啊 ，Winnipeg。 有朝朝同佢 full time 下咯。 哇！犀利，嗰度真系零下噶，好犀利噶，零下嘅。 系啊， 三分钟都 系。佢哋开心咯，有得就诶，即系未人试过啊嘛，又玩雪啊嗰啲嘢咯。 诶，细个梗系咁样度过噶啦。 系啦，都冇乜所谓啦。而家又过唔到去啦。 唔使急，唔使急，唔使急。大家傾下偈先，大家可以養好嘅身體仲好啦，嚇趁住呢啲唔使出街嘅時間，可以大家喺屋企開住個暖爐，幾温暖啊！ 暖爐啊，唉，好乾燥啊，開暖爐梗係冇啦。 啊，咁可能希望喺44年你周邊嗰個暖爐嘅。令到你好温暖啦， 咁啊系， 系咪啊？系咪啊？你系咧， 讲得啱嘅， 梗系啦。咁啊，送只歌俾暖炉听啦。 好啊，是但啦。你话唱咩歌？咩歌？其实我打俾你，我好紧张噶。 系咩？听你个样，听你把声唔似噃。 唔系噶，真系好紧张噶，唔 紧张，咁啊 relax 啲啊。 唔知 讲 咩咁 样 咯。 哦 ，OK， 咁啊啱嘅，冇问题嘅，好 叻噶， 冇问题嘅，冇问题嘅，我哋倾下闲偈啦，我哋都唔会。 我知啊，你好随和噶嘛。 唔好话转东转西，又搵啲嘢嚟讲，咁咪。 我咁。 即系大家闲话家常咧，好紧要。 系啦，系啦，我系中意咁样咯。 系啦，好啦，第日出嚟饮茶啦，好嘛？ 好啊。 因为以前我哋两个人啫，而家你同阿暖炉一齐去饮啦，两个咋闲。 饮咗啦，今琴日饮咗啦， 饮咗啦系咪啊？ 系啊，两个咯， 两个 吓、啊。今日就个大女婿就帮买咗个蛋糕俾我啦。 嗯， 咁就有两个孙女同埋我一齐啦，咁咯。 哦，真系幸福。 我四个孙啊嘛， 温暖啊，好啦，咁啊， 系啊， 送我哋谂啊，一路而家倾紧系谂只歌。送俾你啦！ 好啊！你话唱咩歌？咩歌？ 好嘅，我问下 Vince 先。好啦，多谢你电话啦，好冇？ 好啦，多谢你啊， 拜拜， 好，拜拜， 大家咁话， 拜 拜， 系啦，好，拜拜。 Vince 你讲咩啊？咁远，睇唔到你口型啊！万水千山，哦，都啱嘅。佢啲孙又喺加拿大，吓， 系咯，睇到山，睇到水，就等于睇到佢哋嘛。 冇错啦。全世界总之有我哋即係香港人嘅足迹都有情喺度。万水千山总是情阿姐嗰隻歌嘛。莫说千山多障碍，风也急，风也劲，白云过山峰也可穿情。莫说水中多变幻，水也清，水也静，柔情似水爱共永。未怕江风吹散，水千山总是情， 聚散也有天注定，不地怨天不地怨命，但求有山水共作证。雪青山多障碍，风也急风也劲，白云过山风也好全情。莫说水中多变幻，水也清水也静，柔情似水爱共永。未怕江风吹散了热爱，万水千山总是情，聚散也有天注定，不怨天不怨命，但求有山水共作证，但求有山水共作证。 万水千山总是情，哎，呢一首当然是阿姐的首本名曲，我很喜欢的。你都喜欢啊，这首歌很好好的。好像一些 country 那些乡谣歌的。 其实好像真的。 好像的，直情好像弹那些 slide 的，很舒畅的，好像啲美国民歌一样。万水千山总是情。我哋而家好似又有一个电话嚟，虽然时间少少，我哋都倾下偈啊，倾几句啊。喂喂喂， 好啊好啊，你好 Evan。 你好你好你好，你系边位啊？ 我叫 Ann 啊。 Ann 你好啊 ，Ann。Anytime， any place， 喺边度打嚟？ 我喺沙田。 沙田啊，哎，沙田好近啫，我哋广播道一过呢个狮子山就到沙田啦。沙田好大嘅，你知唔知？ 系啊。 大到咧，即系我都唔识路嘅，成日都太多唔同嘅屋苑啊，唔同嘅地村，所有又有旧村又有新村，啊，好多路，哇，真系地大物博。沙田有， 系啊， 系点只歌先啦，啊，因为我惊一阵倾下倾过咗龙啊。 系啊，好啊， 我哋要稳定啲歌词噶嘛，即刻点即刻唱，即系好似饮茶咁啊，即叫咩话？即叫即蒸，系啦系啦，即刻嘅真系。 系啊，冇啊，咁冻咧，我好怀念加州阳光。 系， 所以想点 California Dreaming。 哇，诶，好少有喎，啊，咁样啊，咁几好啊呢，這个谂法。加州阳光，你好向往啊，你成日去噶以前。 我以前住咗几年啦。 几年添啊？点会住几年又翻嚟咧？ 系啊，翻嚟回流翻嚟屋企人同屋企人啊嘛。 哦，啱嘅。啱啊，方向好彩咋！而家加州好似系全世界，如果讲一个州嚟讲咧，世界纪录啊！而家 系啊， 你知唔知啊？系个数字系最高噶，嗰啲疫情。 啊，我都担心嗰啲朋友咯。 系啦，尤其是加州阳光咁好啦，大家都喺有阳光海滩咁样咧，大家都费事戴口罩落咁样啦，咁又有排搞啦，啱嘅。咁啊，真系好彩啊！香港其实真系都系相当之唔错噶啦。不过好快就会搞掂噶啦，我觉得 系啊，应该系，应该好快，一年啦，等多一年啦，或者 成唔使，我觉得半年到啦。我希望，我积极啲，啊，即系我乐观啲嘅半年啦，即系半年之后你都会，就大家可能打咗疫苗啊啲咁样啦，希望咁可以大家都打晒咧，咁就冇问题啦。加州阳光啊，加州啊，你头先讲唔系加州阳光嗰只，叫做 California Dreaming。 是啊， 呢时 OK 啊， 喺啲好冻嘅地方，跟住啱啊，加州阳光， 冇错啊，吓加州梦啊，唉，呢个梦啊，我哋就要佢啲阳光先啦，吓嗰啲疫症咧，闩住门先，唔好过嚟住，唔好过嚟住。 系啊， 你飞过嚟，你个你系太阳先生，我都要你即系住廿一日酒店。我哋要佢个阳光感。OK， 多谢晒你电话 ，Ann， 多谢 晒 你。 California Dreaming， OK， thank you， 拜拜。 好似冇人点过呢只歌嘅，从来。All the leaves are brown. All the leaves is a bright and the sky is gray and the sky is gray I've been for a walk on a winter's day and I've been saving warm if I was in LA California dreaming on such a winter's day Step into a church I passed along the way Well, I got down on my knees And I pretend to pray Know the preacher like cold He knows I'm gonna stay California dreaming On such a winter's day Dreaming and the sky's gray. The sky is gray. I've been for a walk on a winter's day. If I didn't tell her, I could have lived today. California dreaming on such a winter's day. Such a way to stay on such a way to stay California Dreaming 加州的阳光在一个严寒的冬天好温暖十点半新闻报道后我们继续二千靓歌再重聚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卫生署同医管局由听日起将改为喺网上举行记者会交代疫情，传媒需要以文字信息提问，未能接受语音信息提问。政府发言人表示，有关记者会目前喺卫生防护中心大楼嘅信息发布中心举行，由于空间嘅局限，落实社交距离措施有一定困难。另外，衛生防護中心上個月初亦都出現幾宗確診個案。在全面檢視有關情況之後，處方認為應該盡量避免人群聚集。發言人話：疫情持續嚴峻，政府有責任在所有舉辦的活動中做好一切防疫措施，保障參加者的健康，並防範病毒在社區中傳播。各部門會因應疫情的發展，檢視相關措施。目前暂冇其他记者政府记者会计划在网上举行。本台向当局查询点解唔改到其他地方举行记者会，新安排会唔会影响传媒发问效果？政府发言人嘅回复中未有提及。本港新增4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地个案占40宗，当中16宗源头不明。另外有30多人初步確診，再多兩座樓宇的居民需要接受強制檢測，包括元洲村、元盛樓和將軍澳翠林村、輝林樓的居民。早前出現過感染群組的將軍澳林田隧道地盤，上個月尾復工之後再有1人確診。另外有10人初步確診，地盤要再次停工。衛生防護中心說，上次爆發群組是從事扎鐵工作，今次個案是負責做釘板和搭棚架，相信兩次爆發的是屬不同群組，估計可能與工人共用貨櫃更衣室有關，但亦有清潔工人確診，會調查患者是否有共用設施。另外，元朗錦田吉慶圍近期有多宗確診個案，衛生防護中心說確診個案來自同一家庭，至於是否需要全村強制檢測，中心指鄉郊環境和屋邨不同，居住環境較為分散，亦不一定共用設施，不能夠一概而論。當局早前發出強制檢測公告，涵蓋43幢大廈，包括深水埗富昌村富穩樓，居民最遲聽日要接受檢測，但流動採樣站今朝先至設立。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下晝大約4時到場視察，逗留大約10分鐘之後離開，被傳媒問到局方在安排上是否有疏忽，他沒有回應。下晝陸續有市民到流動採樣站接受檢測，但人流不多。 有市民认为时间仓促，亦都冇收过任何通知，但好彩今日系假期，影响唔算太大。广东省录得一宗在英国发现的变种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广东省疾控中心公布，患者是一名18岁的英国留学生，上个月初由英国入境广州，其后在上个月18号隔离期间接受检测呈阳性。疾控中心对患者样本开展基因序列分析，结果显示病毒基因序列属于在英国发现病毒突变株的其中一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朝早同埋夜晚清凉，星期四渐转多云，稍后显著转冷，随后几日朝早天气寒冷。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我是健康空气行动机构发展及市场传讯经理蔡雅仪。空气本来是世界上每一个人不论贫富、身份、背景都可以免费共享的 public good。咁空气污染所带来的环境和健康的后果，都理应该是由大家一起去共同承担。但是根据英国医学期刊《刺针》2017年的研究，原来贫穷人口和社会上的小众人士是比其他人更大机会接触到有害的污染环境，所以他们承担的不良健康风险和后果更加严重。在2015年，就有超过九成因为户外空气污染而死亡的个案是发生在低至中收入国家，包括中国和印度。香港的情况亦都一样。2018年环保署录得的一级致癌污染物 PM2.5 年均浓度最高的地方就是屯门、深水埗和观塘。翻查这些数字，这些空气特别污染的地区都是18区入面家庭住户收入中位数较低的区域，而观塘和深水埗更加是长期名列最低的两个地方。很明显，越贫穷的地区污染程度就越高。我们相信呼吸清新洁净的空气是大家的权利，在这方面不妨参考下其他的地方的做法，例如伦敦、新加坡，大家都一同争取健康一点的空气，等我们有多一点的蓝天。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再振作去慰解他人，如难复合便尽早放开，凡事看开又再讲，没有情人时还可自爱，忘掉或是为自己感慨，笑住说沉沦那些苦海会有害，因为我坚强到利用自己的痛心转换成爱心，抵我对他 粗心，而记不起我也有权利爱人。谁人曾照顾过我的感受，待我温柔，吻过我伤口，能得到的安慰是失恋者得救后很感激忠诚的狗。谁人曾介意我也不好受，为我出头，碰过我的手，重生者走得的都走，谁人有为天使忧愁，甜言蜜语没有，但却有我这个好友。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L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唔该晒梁爱文嘅七友，好多朋友啊！我哋希望每一个礼拜日晚上九点钟开始都好多朋友准时同我哋聚一聚。今日都系呢一个月来啦，两个钟头啦吓，共聚由三个钟头减为两个钟头 ，no problem。最紧要就系我哋可以聚一下。1872388咧，我哋会再接电话嘅，有冇啊？有 ，OK， 好。喂 ，Hello， 喂喂喂， 喂， 系啊，系你啊，你快啲出声啦！你系边个啊？你系边位啊？ 我 系你，系你，系你啊！喂， 喂喂喂，听唔听到？ 听到啊，我听到你啊，你听唔听到我啊？ 听到。 系啊，我系 Albert 啊，你好啊。 咁开心啊！ 是啊，你是哪位先得？你讲你的名字啊。 我叫欣。 听不到，听不到。 阿欣。 阿欣是不是 ?OK。哎呀，阿欣你好像很怕丑这样，叫企都不出来的。 我 想跳。你在哪里打来啊？你在哪里打来啊？ 是青衣。 是青衣啊？哇，青衣会不会有个印象，会不会是冻过市区一点点的呢？ 都会啊。 因为你周围都是海来的嘛，是不是？是啊，会啊。咁如果咁冻咧，有冇开暖炉啊？屋企 冇啊，唔使，就习惯咗啦，已经。 哦，今日就稍稍暖翻啲噶，而家17度。咁之前咧试过，即系夜晚咧得翻几度咋？前几日吓，冇冷亲就得啦。 冇啊，你几时可以巡回啊？ 我个控制权唔喺我度啦，我当然每年都策划咗嘅。不过呢真的不知道开不开得成，又不知道几时是啦，咁变咗我諗要，如果你稳阵就年尾或者六月啦，起码即係如果而家计起码你一半啦嘛，係咪即係呢个理想嚟啫，如果唔得嘅话咪一路褪囉，係咪啊，我哋喺电台嗰度听住先啦，大家 係啦， 又可以喺网上嗰度大家我又可以唱住先啦，好冇。咁啊，多谢晒你个电话阿欣。咁不如咁啊，你而家快快点一只歌，咁我哋就可以有时间揾下啲歌词啊嘛。 OK 啦， 你想听咩？ 我都未谂到，死啦！ 我哋未谂到，未谂到，我哋同你谂啦，好嘛？ 好啊 ，OK， 咁我哋 OK 嘅。你有冇要点俾边一个啊？咁样有冇点唱啊？ 点俾我爸爸身体健康。 系，最紧要呢啲啊，窝心噶。 是啊， 爹哋妈咪好中意听呢个节目嘅， 同埋我想同时 OK 啦 ，OK， 大家工作愉快 ，OK， 一样咁话 ，OK， 系啦， 小心啲吓，保重身体 ，OK， 拜拜， 拜。 既然头先有阿 Vince 啊， 系， 听完阿梁汉文唱七友，好多朋友啦，你头先又唱咗草蜢嘅朋友， 系啊系啊。 就再唱朋友啦，繁星流动啦， 即系唱翻最经典嘅啫。 但唔可以讲系经唔经典，即系好多朋友都系朋友之间系好难比较嘅，我觉得。又有另外一只温雅嘅朋友都系佢哋嘅，好多朋友嘅啊。咁呢只朋友咧就即系最多人唱阿珍嘅。OK。 星流动，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冷漠以真挚待人。 人生如梦， 多谢 Vinci， 今个礼拜系阿 Vinci 同我啦，咁上个礼拜就系我同阿乔啦，咁两位拍档咧都系隔一个礼拜咁一人咧就翻嚟一次陪下我 ，OK， 多谢晒。因为阿 Vinci 啊，头先你唱朋友嘅时候咧，有啲信息咧就唔系打电话嚟嘅，咁又未必打得通，咁我收喺网上收到啲信息咧，一个咧就喺曼城啊，即系 曼城。 曼城咪即系唔系净系足球队，曼城即系曼彻斯特啦 ，Manchester。 系 咁佢个名咧呢度咧话咧系咪艺名嚟噶？识写中文噶，但系嗰啲名好似西班牙人咁嘅 ，Federico Antonio Santos。 哦， 哇！前前好似西班牙嗰啲曼城嗰啲外援咧，西班牙球员嗰啲名字，咁其实系好重要嘅，因为佢阿妈妈咧，佢个妈咪好中意呢个节目。每逢星期一一定听嘅，咁希望咧就今个礼拜日啦，就佢生日，想点支歌俾佢。咁本来想点睇先，一阵间睇有冇时间唱，好似好少时间啫。Breakfast at Tiffany's， 即系 Moon River 啦吓，有机会啦。咁佢话个名叫 Cash from Sun， 你咪成日寄钱俾你妈咪。佢话已经喺12年去咗曼城啦，所以冇同佢妈咪过生日。唔紧要，咁另外一个咧，就应该曾经打个电话嚟嘅，就喺加勒比海嗰度咧。你嗰日喺咩度啊？接呢个电话嘅时候， 系咪？ 加勒比海 好似有啲印象， 有啲印象咧。咁佢话咧好好笑嘅，早知咧我叫佢俾你估下，佢话咧60年来最冻嘅冬天啊，今年系知唔知几多度啊？ 谂应该都系个位数啦嘛，几度咁样？ 系23至27度。 吓，而家晒命喎喺度。 嗰度冇冬天噶嘛，嗰所谓冬天系23度，原来六十年代最冻噶啦，因为加勒比海系热带地方嚟。 啊，咁佢哋如果热嘅时候，系咪起码行行地都40度噶？ 咁啊冇，嗰冇海嚟噶。 哦，咁啊系， 好舒服噶，系啊，喺海边噶，永远都系岛嚟噶嘛，佢嗰度。咁佢就话，即系佢大女咧就大学毕业啦，咁啊希望即系祝佢快乐啦，佢自己做生意兴隆啦，咁啊等等啦，咁啊世界和平啦，咁啊远在加勒比海嘅呢位朋友。好，咁不如咁啦，我有隻歌咧都点俾佢都啱噶啦，因为佢去到呢啲地方咧，我哋华人咧去到嗰度真系要初初要挨下苦嘅，不过而家应该都舒服成功咗噶啦，已经系落地生根啦，吓又有女大又有生意，咁所以呢位余先生点只歌俾你，英文咧就比较个名字就硬啲，叫做 Do It or Die， 唔使咁夸张，咁啊中文好啲，郑国江老师嘅歌叫做《成功需苦干》。莫在人身酸心创伤，不必费心力去找真相，世态纵被如意，亦必须自往，成功需苦干，愿抱稳宗旨米谋望，不必怕失败引起不安，纵有困惑迷惘，亦必须自信能找到方向，愿你去决定你自己的事，你有你的寄望，愿你碰到理想找到希望，风总有日听亦要变方向，莫在人身酸心创伤，不必费心力去找真相，世态纵被如意，亦必须直往，成功需苦干，你有你的寄望，愿你碰到理想找到希望，风总有日听亦会变方向，愿抱稳宗旨米谋望，不必怕失败引起不安，纵有困惑迷惘，亦必须自信能找到方向，望远方看真风光，只要尽努力尽清去路障，成功需苦干。成功需苦干呢一个五个字真系铿锵有力，大家都明点解啦吓？呢只歌都鼓励咗好多人嘅，咁啊，包括远在加勒比海嘅呢位余先生同埋佢女女，咁啊女女出嚟做嘢啦，咁啊毕咗业啦，恭喜晒！在远方努力咗几十年，应该会成功嘅。睇下个钟，17度。哦，个钟系约10:52，接埋呢个电话啦。喂喂喂， 喂 ，Albert， 你好啊。 唉，我心都卜卜跳。 点解啊？ 好 惊。点会好惊啊？同我倾偈又唔惊啦。 第一次打嚟啫。 系咩？系咩？点解啊？咁点做咩要第一次打嚟咧？点解要打嚟？ 好多人生日。 哦，好啊，请讲啊，你讲先啦。 琴日就我自己生日。 系啊，Happy Birthday， 补足翻。 多谢你啊， 补足。 今日就系我儿生希希生日。 希希。 跟住六号咧，六号又系儿生。 望望。 吓、啊？ 希希望望咁样啦。 系，佢系起字嗰个希咯。 哦 ，OK。 系啊，跟住1月6号就系柏荣咯，又、就是、我儿生生日。 哦，都系儿生生日。 11号咧就系我先生生日。 哦，哇！呢个月份真系好旺哦。 系啊，我哋其实有个一月之星 啊。哦，真系个个都一月之星。 系啊。 哇！呢个月啊，真系我谂你肥两三磅到啦。 18号又系我个妹上生生日。 哇！起码所谓食咗5个蛋糕喎、 啊。冇啊，我哋一次过 啊咁啊， 即系买一个蛋糕就咁庆祝咯。 系啊，一齐庆祝又抵。又可以融合啲啦，又可以热闹啲啦，又唔使话你嚟我度，我嚟你度啦。而家嗬，几好啊，几好啊！ 我哋就除夕嗰阵时就一次过搞晒咯，喺屋企 一个蛋糕有5支蜡烛，一人出一支，咁啊搞掂。 跟住2月13号咧，我想点埋俾我个孙啊！ 吓，你有孙噶啦？ 系 啊，咁犀利啊！ 柏林啊，佢3岁生日。 哦，柏林，你知唔知我哋以前有个电视节目？ 系啊，那个 小柏林，系啊，香港电台电视部噶。 系啊，我有睇过噶。 有睇过系啊，请齐、 大龟变细龟。 系啦、啊，系啦、啊，你记得系啊， 个齐 音好得意啊，好大个啦，柏林而家。 系啊系啊，我以前啲戏好好睇啊，香港电台。 系啊，嗰啲小时候啊，阿小敏啊嗰啲 啊， 全部即系大家已经系亭亭玉立啦、 啊， 已经系出嚟做嘢好多年啦，佢哋。 第一次同你 倾 偈，好 亲 切。 哎呀，唔系我麻麻地啊，今日哋又系声沙， 少少声沙。 系啊，你听到啦，我照唱啊，唔理噶。 啊，唔紧要，唔紧要噶， 我唔怕丑啊。 你唱歌好好 听。我唔怕丑嘅，声沙照系用啲。 唔会，你唱歌好好听噶。 古怪方法唱啦，夹硬， 夹 硬 唱。 唔辛苦，唔辛苦，最紧要咧就你哋诶听到有啲诶温暖嘅感觉，舒服啲。喺呢个疫情咧，睇下大家吓都系要。放开怀抱，唔使担心、 好，我哋希望明天会更好。 系、头先我哋唱咗啦，呢个歌 我知道啊，我由你9点钟开始到而家噶啦。 好啦，今日 last 咧，我哋接咗呢电话就送一只最后今晚最后一只歌， 你拣啦。 OK， 我同阿边时拣啦，好吗？ 好啊，多谢， 多谢晒，多谢晒电话，拜拜，陪着你走啦，好吗？ 好 是男唱先定女唱先嘅？谁说时间片刻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我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偏偏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都白头，都能。 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缘，我宁愿是无力前行，起飞去，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能意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一世伴我同路去。 十一点啦，希望今晚大家有一个温暖甜蜜嘅晚上，迎接下个礼拜嘅来临。十一点新闻报道后，我哋还有一个节目《音乐说》，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星期日九点钟 ，Albert 边时阿乔同你再见。